大家晚上好，哈利路亚。今晚上是国度聚会，阿们。在国度，我们福荣生命团契是国度的教会，国度关联的教会。国度就是世界各国人在这里咯。那么在几个月前，我是在香港，在上个礼拜是两个礼拜前在澳门，再远一点我在中国，就回来这里。所以我们是国度教会，阿们。我们所注重的是上帝的事情，阿们。国度教会的观念怎样开始呢？是圣灵的开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今晚上我们需要圣灵，哈利路亚。我在福荣1985年就在福荣了，那么大概是34年，谁让感谢主啊，还没有，所以时间过得真快哦。34年我到底做了什么呢？就是在国度教会里面为主而侍奉了。所以圣灵是很重要的，没有圣灵我们根本不能够继续的去服侍神，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力量继续走下去。我唱一首诗歌，火火火，圣灵的火，阿们，哈利路亚。喂，不需要吧，你可以放一下，我们一起来，我们站起来唱了。我们需要圣灵，没有圣灵我们根本没有教会的诞生。我们每天都圣灵充满， 火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这圣所，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了我们的心。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这世界，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我们的心。 我放功夫，我放蒙古哦，不要管他。我放蒙古，因为我在蒙古嘛，上次哈。我们唱《芙蓉》都可以的，从头开始。 火火火， 哈利路亚！ 圣灵的火充满了这圣所， 充满了芙蓉， 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了我们的心。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这世界，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我们的心。火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这圣所， 哈利路亚， 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了我们的心。 求你来， 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这世界，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我们的心，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全福音，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我们的心，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全世界，火火圣灵的火充满了我们的心，充满了我们的心，充满了我们的心。 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圣灵啊，你来充满我们。希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达利安 拉玛西安多拉玛，圣灵充满你。希拉巴利安达拉巴三达拉巴那，希拉巴安达利安达拉玛三那，库拉巴西利安德利安达拉巴三达拉巴，希拉巴拉达利安达拉巴那，苏拉巴安达拉安达拉巴西格安达拉巴三德，希拉巴西利安德利安达拉巴三达拉巴，圣灵啊，来充满我们，再次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啊，我们需要复苏啊，我们需要更多的你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圣灵啊，我们需要这34年里面，你用这个不配的仆人再一次回到服荣，虽然有巨大的变化，可是你仍然不改变，你诞生了我们的服荣生命团契，这就是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在34年前你已经把这个爱，把这个负担，把这个怜悯的心给我们的 Dr. Kwan Sister Kwan 还有许多跟他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你爱福荣，你给一个有负担有意向有计划有上帝的心意的仆人。主啊，今天你的仆人不配的仆人非得服荣，我们一起配他，虽然是短暂的时间，主啊使用我，主啊用这不配的仆人，主啊我这个老仆人不配，可是我需要你恩典啊，今晚上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主，我们渴慕你神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圣灵来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圣灵，没有你我们不行啊，没有你我们没有能力再走下去啊，没有你我们耗尽了一切，我们不能够不能不能够再走下去了，神啊，我们需要你圣灵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要把一切的奉献给你，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我们的手要高举你。主啊，我举起我手，另外手，我们把我们的手举上来，我们更重要把我们的心敞开，让圣灵运行。 神啊，我向你举我手，神啊，我向你倾我心，神啊，我敞开我心灵，好让神灵运行。神啊，我向你举我手，神啊，我向你献我心，神啊，我敞开我心灵，好让神灵运行。神啊，我向你举我手， 我需要你。 神啊，我向你献我心，神啊，我敞开我心灵，好让神灵运行。神啊，我向你举我手， 我齐上手。 神啊，我向你献我心， 我完全奉献我心给。 神啊，我敞开我心灵，好让神灵运行。好让神灵运行，好让神灵运行，好让神灵 息。 圣灵，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把我们的手机上来，表示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更加把我们的心敞开，让你圣灵自由运行。因为我们里面太软弱，太多的埋怨，太多的怀疑，太多的不幸，太多的压力，太多的负担，太多我们不能够撑下去的那一堆东西哦，所以我们闪开，让你圣灵光照，让你圣灵来粉碎，让你圣灵重建，重建，重建我们 ，build us again, build us again, hallelujah, 重建我们，重建我们，好让我们有国度观念，国度观念的信徒，国度观念的团契，国度观念的心意。献给阿爸天父，因为阿爸天父是国度的神，奉主圣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哈利路亚。我很喜乐，每次回到我们的芙蓉生命团契，因为这个是天父的教会，阿们，是一个有这个 kingdom perspective 的，有国度的观念的教会，哈利路亚。有国度教会，什么是国度呢？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度，一个是魔鬼的国度，撒旦的国度，一个是神的国度。过去我们是住在魔鬼国度里面，他给我们什么呢？暂时的享乐，就好像我在香港，在澳门做戒赌工作。他们国际赌徒啊，在魔鬼的国度里面，给他赢的机会，有赢过大钱的那个爽，那个快活，那个得意洋洋。不过呢，待了几天又输完了，输完的时候就到处跟阿龙借钱，那么家破人亡。所以撒旦的国度是给你甜头，挡不挡不，最后罗你命的。可是感谢神，自从我们最脆弱的时候，最失望的时候，有人为你祷告，国度教会弟兄姊妹在国度里纪念你祷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有什么呢？ Global Prayer Worship Days, Amen, 是祷告敬拜神的一天，让我们都来参加。我们知道神在那天有他的意思，他的心意要告诉我们，哈利路亚。神的国度充满了盼望，神的国度充满了喜乐，神的国度需要你的参与，哈利路亚。今晚上我要分享的就是神进入上帝国度里的祝福里，阿们，进入神国度里的祝福里头，阿们。我们怎样进入上帝国度的祝福里头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哈利路亚。一个圣经人物叫亚伯拉罕，他以前呢是住在乌尔，乌尔是拜偶像的不？乌尔这个地方是拜偶像的。他们常常都献婴孩给月亮神的，那种国度就是毁坏生命的。今天有些所谓的宗教哦，它是杀人的，杀人的。亚伯拉罕过去就住在一个这么残忍的国度里面，撒旦的国度。可是有一天神呼召说：“亚伯拉罕，你离开本住父家，往我要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顺服离开乌尔。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还没有真正进入上帝国度，神说我要使你得福，你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万多国之父，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他是多国的父，我们是国度教会来的，都是托付了亚伯拉罕。今天晚上让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怎么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入这一个上帝的国度，好像芙蓉生命团契是上帝的国度，阿们。神在这里，神在这里，我们本来不配的，因为有人关心你，为你祷告。神的国度是永恒的，撒旦的国度是给你挡破挡破 assignment, 哎呀，给你一点甜头吃哦，中了啊，广府人讲咧，赢咗一粒糖，输咗成斤乜鸡啊？ 重 重啊，都系犀利啊，错嘅，一真系唔错嗬。 赢到一粒糖啊，输了整个场啊！你看，魔鬼是这样的，给我们甜头吃，给我们 那把利剑哦，前面一点蜜糖给你吃吃吃，就把你的喉咙穿痛了，穿通了。魔鬼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信徒们要永远的抓住神，不要让魔鬼留地步。撒旦的国度就是纷争来的。我刚刚从香港飞来，香港真的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是撒旦的国度。可是我们福荣生命团契有爱，哈利路亚，不论你是谁，自从你踏进这个门的时候，神在你生命一个计划，他的国度在你生命彰显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拍手感谢神，哈利路亚。你就是在神国度的一部分，你进入神的国度里面，神有丰富的引导要带领你，神有他的大妙旨意要向你彰显，你就是重要的一份子，你是天国人才，阿们，你不是蠢才笨才，你是天国人才，哈利路亚。上帝没有创造垃圾，上帝没有创造垃圾，神创造每一个都是宝贝，不论你是谁，他为你留保险，他为你而死，天国上帝而死，为你而死，他还有什么不愿意为你做的呢？他都把生命给了你，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当我们还没看创世纪22章之前，我们看21章。21章告诉我们说，22章是讲到亚伯拉罕，他要把以撒献给神，那个奉献很重要，他还真正跟从上帝进入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可是21章呢，他还是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哦，他还是在地上建立国度哦。来我们看看哦，好，我们看第一方面，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方面，人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就是要生一个儿子。你看是不是在古代的中国的朝代，每一个都希望生一个什么天太子，是不是太子将来会继续皇帝的宝座，怎样都要生一个，所以娶了很多太太了，希望其中一个作为王国王的继承人，所以太子很重要，每个人都盼望生一个男子继续他的这个家族或者是王朝。人在地上建立国度，首先要得到一个儿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21章第二节说什么呢？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了。哇，撒拉怀孕，当时候撒拉生孩子的时候是多少岁呢？90岁，亚伯拉罕100岁，100岁老头子哦，生孩子，你说是不是奇妙？太太断了月经，90岁生孩子。可是呢，上帝向撒来显现的时候，是撒来当时候多少岁呢？65岁。他说我要给你儿子，撒来在帐篷里面笑，我这个老头婆，我这个 老太婆还没生孩子，我都 断经了。他想，可是上帝的使者说，在人不能，在凡事都能，在神。所以上这个福荣生命团契就是相信神的，你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在神凡事都能。今晚上你到底带来什么问题呢？你到底带来什么问题？你已经在这许多年里面靠自己去处理。我们的这位姐妹啊，65岁的姐妹，神应许她给她儿子，可是呢她等了25年，她等了多少年？25年了。那女人是这样的哦，当她有一些东西好像喜事啊或者什么东西，她被告诉你，哎，我的神啊说要给我孩子哦，所以那些所谓的林太啊、王太啦、张太啦，整天七八杀说，哎，我已经听你讲了20年了，我都没有看到你吃酸梅，也没有看到你吃酸东西，哎，罗家也没有看你吃芒果，也没有看到你在巴萨买哦，这些东西没有吃，你讲你的上帝会给你孩子，你都没有什么真相特征让我知道你会怀孕。撒来他很拍谁了，他看到张太太来的时候，李太太说他快点闪开，不要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很挣扎，有时候我们很挣扎， 很多时候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被逃避的，我们不想告诉人家，我们知道是错的，我们要遮掩。亚当夏娃也是吗？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快点跑去草丛里面，不敢看神。我们马路，我们觉得很羞耻。我要告诉你，今天晚上不论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自己内疚也伤害了他人，我告诉你，罗马书八章一节说，耶稣基督被释放你，你不需要有内疚，你不需要有 condemnation。 God will set you free， 神会释放你，他会给你平安。魔鬼永远说你没拐肉的了，你是过街老鼠，人憎人，人抬人憎的，你是 过街老鼠，人家看你真的要打死你的老鼠。不是，我是狮子，我信到耶稣是狮子 Lion of Judah， 我是耶稣的狮子，我是犹太人，属灵犹太人，我是狮子，我是狮子，不是小老鼠，我不是老鼠，要宣告，我不是老鼠，我是上帝的儿女，是狮子。你要肯定你的身份，来到福音生命团契，你要知道你是狮子，上帝的权威，你说不是吗？圣经说我们上帝创造天地，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比我们苏丹阿公更加厉害吗？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当你接受耶稣相信他，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自然是公主王子，是不是？这个是管公子管王子，牧师也是王子。哎，像隔壁那个他姓什么啊 ？Thomas 王子啊，你 peace 握手一下。记得、哦，女的是公主哦，男的是王子。你是什么？哎，你姓什么？ 鱼 公主，你好，很荣幸认识你。我们感觉如何呢？感觉 lift up 是吗？那个灵提高了。我在家里没有人肯定我 ，no recognition， 在社会。没有人承认我的重要性，可是今晚上，哇，神告诉我，我是王子哎，我是王子哦，拍手感谢神，哈利路亚，我是王子哦，我是王子哦，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当你知道你身份的时候，你怎么有头耷耷，眼湿湿，见咗钱怎么有执噶啦？因为你知道你身份，你不要这样。头低低垂头丧气做人了，你是王子，你不是乞丐了。很重要，国度观念是这样，你知道你是祭司，你是王子，你有上帝的权柄，重要。下来呢，他靠自己不？在创世纪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一到二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女儿，撒来有一个使女叫撒迦，是埃及人，是外邦人，不信耶稣的哦。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生育，求你和我的妹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的儿的孩子，的孩子呢原文就是的建立，因为他拍写了嘛，他告诉别人他二十年不断告诉说我会生孩子，我会生，可是讲了二十年却没有任何真相，他很拍摄，他要建立 人际关系，他没有面子了，他现在要补回他的面子，所以他随便抓一个女人就可以生孩子了，就随便抓一个女人给他丈夫行房，随随便便和撒旦有关系，他们不是信耶稣就随随便便就这样了。为什么呢？建立他的面子，建立他在人面前所损失的、损弃的那个名望。今天，上帝国度概念就是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我小时候读了很多宣教士 的传记，我读了哈森泰勒、戴德森，宣教士，他在中国三百年前在中国，那么他今年五代啊，唯有的一个宣教士的家族被中国承认，就是戴德森的家族。今天他第五代了。他来到中国的时候是绑辫子的，他是英国人，来到中国要绑辫子是满清时代嘛。他去中国，他很爱主，他要学习很多东西，因为孩子不习惯，两个女儿都死了，埋在中国，他要学习吃饭。有一天他厨房的米缸没有米了， 他把他头放进米缸里面，他就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 My God will supply all my need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in glory in Christ Jesus. Amen. 把他说我的上帝必供应一切需要，在基督荣耀的丰盛里面使我一切都充足。然后把头拿出来，那米声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这是神话？不是啊，是真的。今天他的宣教事工还在中国，因为神和同在。他讲了一句话，什么？他说用在神的时间，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看到神的成绩。 In God time, use God method, do God's work, see God results. 真的。他还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有一千条生命，我全部都要给中国。如果有100英镑，我全部都给中国。他的心是给中国的。我因此受感动了，他的生命充满了国度上帝里面的丰丰富富。虽然他失去他所爱的，可是他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损失，迟早我们会见面的。阿们。神的国度里没有损失的，上帝有美好美好。今天有数千数亿的基督徒信了耶稣，戴德森所撒下的这个血的种子，他没有因为困难他放弃，他继续留在中国。今天有无数人信耶稣，都是因为他所撒下的血的种子。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一粒种子若不死了，永远都是一粒。可是，一粒种子死了，掉在地上，会借助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不要小看自己哦，在上帝国度的教会里面，你所讲的话，所为那朋友祷告，今天带他来教会，虽然没马上信耶稣，上帝的国度的种子会开花结果的。阿门。感谢主。我想不到我们管医生哦，哇，我在服用的时候，他妈妈是我的知识。那时候他还忙着读神给他读的这个医学，今天成为非常出色的医生。所以看国度教会，他真的这个教会真的有国度的哦。什么缅甸人啦、印尼人啦、还有这个又香港又澳门又中国的人啦、还有什么什么门啦、这国度教会咯，什么国家的人都有。神会为他开更大的，因为他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 depth the power of God， 他支取神的意向，他抓到神的心意。今天神也在这里，神要祝福你事业顺利。当你抓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进入神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撒来他帮神一个忙，他说神啊，什么都好了，你只需要一个儿子是不是，你都不给我，随便了，只要会生孩子你人就可以了， OK 了。不是啊，当这个以色玛利亚、这个外邦人跟她丈夫生下来，就是今天回教徒的祖宗啊，以色玛利亚 Ismael， 你知道吗？就是今天 Ismael 回教徒的鼻祖啊，祖先啊。所以攻打犹太人了、不喜欢基督教了、这就是我们帮神的忙了。神国度里面用神的方法，在神的时间做神的工作，就看到神的成绩。我们不需要帮帮忙，不需要帮神忙，我们让神帮助我们。阿们。我们软弱就看到神迹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二方面，人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亚伯拉罕呢，他也在腓立士那边，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创世纪21章32到34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别斯巴立了约，跟这个腓立士人亚比弥勒同他签合同，就买了那块地，在那边生活多日。他在地上建立了一个国度，他以为可以继续在那边，他的子子孙孙就在那个腓立士的地方。可是你接下来你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呢就在那个腓立士的地方出了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26章12到16节，创世纪12章 26章12到16节，以撒在那地耕种，在那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盛，日增夜盛，成了大富翁。他有牛羊羊群，有许多仆人，腓力斯人就妒忌他，妒忌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还在世的时候，他父亲的仆人挖了一头井，腓力斯人全部都射住那个井，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他说，你快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们比我们强盛的。在这个地上，他以为是那一块地是永远在那边的。我们千万不要在地上建立太多的国度，最大的事业都会放下来。当耶稣来说，哎，我告诉你哦，你相信耶稣会来吗？国度最大的消息就是耶稣要来了，不然呢，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和神的仆人即时不断的工作，我们不是做到永远的了。我们巨大的盼望是耶稣的到来， 你知道吗？耶稣到来是非常重要的国度的消息。哔哔爸爸，新郎来咯。有些人都紧张忘记穿鞋子，要接迎接新郎。当耶稣回来的时候，说耶稣我不想走啊，我有黄金有股票好多产业了，我不走啊，我如果要走，我要带我的黄金上去。可是你圣经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天堂的地上都是黄金铺的，你带的那一包黄金哦，半吉洛拿到天堂，哇哇别哇，这一块黄金哇这么多块，你都麻路了。我告诉你，国度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启示录告诉我们，黄金金铺的地上，还有墙壁都是蓝宝石、青绿石，什么宝玉石，什么钻石都有。这就是你住的家，阿门。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是没有，我已经早告诉你的。”多马说：“我怎么可以去呢？”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耶稣说：“我去了会回来，为你预备地方，为你预备一个很美丽的 apartment。”很美丽的，真的圣经讲的，为你预备。所以今天那个是永恒国度里面的。今天我们好好的在福永生活团契侍奉神，你在天堂的物质是不得了的，是从不会咬，不会生锈，不用交租的，永远的。Amen， 是神给你的奖赏的。神没用他三年手抹干你的眼泪，他拥抱你，一切都值得的。哈利路亚。可是今天我还要讲，我还没有停呢，我还没有停呢，如果你认为要讲太长，你可以举手，我就停了。我在中国呢，早上8点讲到的晚上10点呢，有时候我太投入了，我还以为我在中国呢，真的，因为你讲了马上停止，他说这个牧师不属灵我，所以我要记得我还在福永啊，我在福永，我不是在中国，中国。3个星期每一天就8点，早上8点讲到晚上10点。今天我要谈的就是关于我们怎样进入神国度的祝福里面。我们打开圣经到创世纪。创世纪22章。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用人的意思去在地上建造了一块土地，买一块土地，他以为在那边建立他的国度。还有他千方百计想透办法怎样有个儿子，他没有等候神，他没有等候神，他没有等候神。那么现在呢，创世纪22章，神说什么呢？我们看，然后神要他放下一切，来用神的方法进入上帝的这个丰盛丰富的国度的祝福里面。22章很重要，我们该看22章，创世纪22章。这事以后，就是那两件事情之后呢，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地方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子，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起来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着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驴在这里等候我，我和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亚伯拉罕就把燔祭和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说，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啊，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上帝必供应。你看他爸爸真有信心啊，上帝必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继续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就是祷告，先把柴摆好，捆绑住了儿子，把他手绑住了，把他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要拿刀杀死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会害他。现在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林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给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给那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直到今天，还说在那里耶和华山上必有供应。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山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竟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我便只做自己起誓说，论父我必赐你大父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于是并且地上的万国，就是国度观念呢，万国都因作服用生命团契得福。阿们，因作你们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阿利路亚。二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太太靠自己咯，所以他们挖一块井，又被非利士人盖住了，挖很多井都被盖住了。圣经在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经过那二十一章之前的事情发生之后，这事以后神要试验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上帝国度的祝福里面。第一方面，神有时候被考验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最怕是考试，是不是？最好不要考试哦！啊，今天我们为几个弟兄姐妹啊考试哦，最好不要考试嘞，最好不要考试嘞，好吗？啊，神国度也是考试的，也是考试的不？嗯，神的考试呢，就是要考考你的身、你的爱心啦、你的信心啦，真的不？你看，以父所这间教会就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以父所是这个保罗在第一次宣教里面所建立的。圣经称以弗所教会是有爱心的，有热心、爱心、信心的。可是启示录呢，第二章到第三章，以弗所成为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了，把起初的爱心冷淡了。记得吗？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非常爱主哦，为神国度拼命传福音。今天好像是看到人好像木头这样哦，有没有？所以我们需要求主，不要做老底家教会了，我们需要求主给向神买眼药来擦干我们的属灵眼睛，看到灵魂的宝贵。耶稣看到一个盲眼的人，耶稣就按手祷告，那个耶稣问他，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木头在我面前。哇呗，不是木头啊。耶稣要第二次再祷告，我要按手祷告，然后耶稣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人在我眼前行走。哈利路亚，人是有灵魂的，他不是木头。当木头的时候，你就被传福音了。 神国度教会福永生命团契是一个要分享爱心的，阿们。神在我你身上成就这么大的事情，你越分享呢你越喜乐的，真的。我一个教会呢，传福音的教会就好像孩子诞生了满月的时候送红鸡蛋哦，所以每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有吃红鸡蛋啊，吃 birthday 啊，很开心的，是不是？哎，我们多久没有吃红鸡蛋了？真的不？当一个姐妹来到前面说：“感谢主，我带了我的同事来信耶稣了。”哇，另外一个说：“哎呦，他也带一个哦，我是哦，我最近都有一个同事哦，他有病了，他不开心，我赏识一下给他传福音啊。”另外一个带来，他也信耶稣，所以这是好的传染病啊，这是好的传染病哦。这好的传染病啊，把这爱传染传播出去非常重要。一个教会就要传福音，你越传呢神越祝福你。我们不要做死海，死海不断接受，我们做不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 在中间，他领受了前头的河流流到他的身上，然后他也把这河流传到别的地方。加利利海的是流通的，是蒙福的，江河来的，生命是江河。今天晚上神在这里，阿们。神要祝福你，神要考验你，你的爱心有没有减少呢？所以启示录圣灵说有耳的当听，神国度太好了，你越分享了神的国度的资源用不完的，你越分享越神越给你的。所以呢，第一考验我们的信心爱心还有我们的耐心。亚伯拉罕他有没有逃避？他没有。神说你把你的独生儿子带到亚摩利山上，他没有拒绝，他就开始了准备柴了。他的孩子抬中的柴还有手中有刀和火，不是走三分钟啊，走三天呢。三天里面可以考虑我，谁不是叫他山上 BBQ 嘞，或者是 picnic 哦，什么野餐营的，不是我，不是去打山猪哦，不是什么东西。你把他等了25年把路，有一个儿子，现在儿子10岁10多岁了，要带山上去杀掉，他还喜乐的牵着孩子，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要奉献儿子。那么喜乐吗？他没有埋怨了，他牵着儿子上山三天了，你看多么高啊，还高过哥大吉尼巴路，可能我们的神山三天路途，有机会逃避，有机会。这个世界呢有三种兵啊，第一种兵呢是唐兵。哎，昨天我打电话给一个弟兄哈，我说哎，你来聚会了啊，一个弟兄哈啊，他有时候喝点酒啊。他说我喝了酒的蒙蒙，我说你要来啊，你要来。他说牧师下雨我就不来。哇，下雨不来，你是数个手机啊，你是唐兵啊，唐一到水就是不是啊，唐兵吗？唐兵啊。另外一种兵是逃兵，遇到问题逃了。第三种是精兵，哈利路亚，精兵不怕火的，越烧越精精。我们是精兵，不要做唐兵。唐兵耶稣我告诉你哦，下雨不来的啊，这是门顺的，一定有下雨的嘛，是不是？我们不怕水的，不要做白，不要做唐兵了，是吧？做精兵。他顺服神，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称为什么？信心之父。他儿子是顺父之父，顺父。三了三呢，他说爸爸，刀有了，柴有了，反击呢，他有信心，他说神必供应。哇、wow, 他是信心师父，果然是信心师父。他说神必供应。你看亚伯拉罕信心，我再讲十分钟就烧通了哈。啊，我们看希伯来书、哦、第十一章、哦、为什么他是信心之父呢？信心之父呢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他真的是信心之父，可以真的信心之父啊。希伯来书是希伯来书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对神有信心哦。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The Book of Hebrew 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看他多大的信心。看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讲什么呢？ 十一章第二十十一章第十九节，他说他以为上帝，就是亚伯拉罕呢，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以撒就因着信就指着将来事。这讲到亚伯拉罕哦，亚伯拉罕呢杀他孩子，可是他相信，当他一刀插进去的时候，儿子会死，可是呢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哇哦，他说虽然我顺服神把儿子杀死了，神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哇哦，你看他信心是那么大，他相信。弟兄姊妹，基督教呢不是个宗教了，基督教虽然我们说基督教，可是基督教不是宗教了，是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个人关系。基督教不是一个佛教回教，是一个和耶稣个人关系，不是拿多一个神子牌放在这个台上拜拜神台，乃是个个人关系。个人关系意思说要和神谈情说爱了。这本圣经呢就是情书，耶稣是你的大情人，知道吗？老公也是情人，不过呢耶稣是更大的情人。阿们，你要认识你的大情人吗？你要读这本情书啊，这本情书不能够不读的。记得吗？你跟你老公拍拖的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他每一封信啊寄给你，你都拿来嗅一嗅，然后还不想放在抽屉，放在床边，三更半夜起来又来看一看，又放在胸膛里面，还睡觉入睡。丈夫的情书你都这么圣经应该是抱着睡的，是不是？他情书来了，耶稣是我们大情人，我们更加要去经历他，明白他，认识他。因为在但以理书呢12章32节说，认识耶和华的人必做大事，认识耶和华的人必刚强做事。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读圣经，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就怕了。可是但以理书12章32节说，认识耶和华的必刚强壮胆做事。是的，但以理面对什么问题啊？啊，他不要拜偶像的时候呢怎么办呢？王帝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了，那些狮子几个月都没吃过饭的，你都怕不怕？怕。可是感谢主，到了第二天呢，王帝还是想念他，我就说丹尼里啊，我的臣仆啊，你还在吗？王帝啊，我还在啊。哈，你还在啊？因为我的上帝差派天使在我身边，那些狮子呢打我当然都是枕头睡觉咯。哇呀，拍手感谢神，这就是认识国度的上帝。福音生命团契就是国度教会明白神的心意的。我们将会，我不要讲下去，我怕我讲到明天早上了。过了，我们这边祷告一下，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一下，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国度教会就是福音生命团契，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圣经说亚伯拉罕顺服神，他献祭他唯一的儿子，上帝也爱我们，他从国度里面把他唯一的儿子差遣给我们，叫我们这些罪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国度教会啊，国度教会，我们要明白天父，国度教会里面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如同亚伯拉罕，他把孩子带到亚摩利山上，过了三天路途他可以逃避。今天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你逃避了？或者在婚姻里面事业工作侍奉，或者是人生有多挫折，你很想放弃耶稣，你不想回教会，我告诉你不要放弃，在山上必有耶和华供应。亚伯拉罕他顺服神，忽然间他听到旁边有一只羊在叫咩咩，神说你把这只羊公羊带来代替你的儿子吧。上帝被供应，国度教会的观念就是神在里面供应你，给你祝福，你保守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吧，认识神更多。福音生命团契真的有生命的，因为国度里面神在做王，不是我们。 哈利路亚。我们站起来唱首诗歌。